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长安大戏院，长安大戏院， 听众朋友，现代京剧《平原作战》啊，目前正在中国京剧院紧张的排练当中。这个月的21号将在北京展览馆剧场的正式上演了。这是中国京剧院在北京展览馆剧场举行红色经典系列演出的第一个剧目。我们今天呢，就邀请了《平原作战》这个戏的副排导演宋芳，以及呢有关的一些演员，比如说李阳明还有张静，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好，首先呢，欢迎我们的嘉宾来到节目当中来说说这部戏啊。那么先向我们的听众朋友问个好吧。首先是副排的导演，您好。 好，观众同志们，大家好。今天我和我的同事们共同做客北京文艺台，非常高兴。 这个一会儿咱们再细说啊。 好。 这个宋芳先生呢，是咱们这个《平原作战》的副排导演之一了。另外今天到场的还有这部戏的赵永刚的扮演者李阳明。李阳明你好。 观众听众们大家好，我是李阳明。 另外呢，就是扮演张大娘的张静。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张静。 看来大家呢可能是上惯了电视了，上来老是观众，我们是听众。其实提起这个平原作战呢，可能大家是非常的熟悉，但是我说到这个熟悉呢，可能是上了一点点岁数的，比如说35岁以上的人呢，对于这个戏呢还有一定的了解。因为呢，就是现代戏原来咱们叫这个8个样板戏，当然现在咱们不这么叫了，咱们叫现代戏，因为样板戏呢有点太有时代烙印了。当时呢这8部现代戏呢在一定的时候真是太火爆了，当时那个火爆的那种场面，我想宋峰先生是最有感受的了。 是， 因 为我今年是62岁了，当年正是参加这几个戏的创作的整个在这个过程中呢，整个过来的，从创编到演出，以及刚才主持所说的，在这个广大群众中这种反响，在我脑子里还是记忆犹新的。包括现在一听到这些音乐，我是红灯记剧组的，就是现在一吃起饭了，有时候一放听起红灯记，当当的，我这心里那种振奋的心情依然存在， 这心跳都开始快了。 对，心跳啊。包括我们现在搞这平原作战还没有正式连采，我们就是带着原来的这个电影的这个放着电影的影碟来排练，这音乐一响，我那不敢说热泪盈眶吧，反正这心里这激动的心情完全又回到当年那个环境里的，确实是非常振奋人心的。 对，是一听这个音乐就热血沸腾。 对。 其实当时呢，说到这个8个现代戏呢，我今天跟您才弄明白，实际上这个8个现代戏呢，其中包括这个现代戏是6部， 五部。第一个是红灯记， 沙家浜， 七夕白虎团。智取威虎山，海港，然后呢，就是有2个舞剧，一个是舞剧《白毛女》，舞剧《红色娘子军》，还有一个钢琴伴唱《红灯记》。 哦， 这么是 8个样板戏哈，现在叫上这个现代戏。 对， 我原来以为是这个8个就是全都是戏呢。 不是， 有五剧， 还有交响音乐。 对，那咱们这个《平原作战》呢，不是这波出来的。它 是 第二波的。 对，等第二波有平原作战，有这个 磐石湾 、 还有一个就是红云港 、 龙江颂 、 这是第二波出来的。 对，第二波 好像这第二波没有第一波那么的那个叫的响， 不是， 也不是 对，因为就是 第一波这个，因为这个第一波这个八个戏啊，给这个观众的这印象特别深了。 嗯， 因为基本上好像第一波戏将近搞了十年，才出现这第一波的这个戏。 嗯， 后来这第二波戏呢出来之后，没演多久呢，就是随着这个形势的变化， 嗯， 等于就搁下了， 哦， 就不像头一波戏演的那么多。 嗯， 你像《平原作战》，我们拍完电影之后，我在我的记忆里，在北京没有演过十场， 嗯， 就停了、 嗯， 一直到现在31年，这出戏没有在舞台上呈现过。 哦，这回咱们复排呢是这个《平原作战》，在北京30多年都没有演出的情况下， 对， 咱们这是第一次复排， 第一次。 当时我记得《平原作战》在电影上呢，扮演者呢有这个，我记忆当中有李维康， 对， 还有这个李光 ， 还有高玉倩 ， 对。 哦，那说到这个现代戏，张静应该也有印象吧？ 我有点印象， 有一点印象， 对。 最起码这个电影看过。 电影看过， 嗯， 而且就是因为我父亲也是一位就是京剧演员嘛， 嗯， 所以我印象当中吧，好像那个他们排戏的时候，我到那个就原来住的魏公村那儿嘛， 嗯， 完了我去看过，好像。 哦，去看过， 有印象，对，就是小的时候看过他们排戏， 嗯， 就有一定印象。 哎呦，当时可能怎么也没想到呢，那个时候看着那些老师们排戏，有朝一日呢自己亲自演这个戏当中的角色了， 对， 啊，真是，非常的幸运啊。 对， 嗯，当时看那个戏的时候还有一点点印象吗？电影有印象吧？ 电影有印象， 嗯，觉得好看吗？那戏 好看， 嗯， 因为当时这个戏，高玉倩老师演的非常的成功，而且呢，他把这个人物呢，就是塑造的有血有肉，而且呢，就是把那个就是老旦的东西呢，但是又结合了他自身的一些东西， 嗯， 所以演得非常的成功， 嗯， 我印象非常深刻。 是的，嗯，那说到这儿呢，我想李阳明应该是小字辈了， 是 啊，不到30岁， 不到30， 所以可能对于当时那个现代戏的那种火爆的场面的印象就不深了。 因为我们看像我接触现代戏都是通过就是看碟片呀，看电视， 或听别人说， 对，就是听老师讲，然后听上一辈的人聊这个，然后像我父母那一代呢，都是从那个现代戏那个时代过来的， 嗯， 所以他们呢，当时他们那个年龄呢，正好是这个现代戏最火爆的时候， 嗯， 所以只能听他们聊这些，自个儿是也没有想过。自个儿会接触这个戏，接触现代戏来演现代戏， 嗯， 就是这样，从小学的就是传统戏， 嗯，那这回呢，接这个赵永刚这个角色啊，电影肯定是要看一下吧， 每天都在看，是， 给你一个什么样的印象？比如说这个角色赵永刚这个角色给你一个什么样的印象？ 首先是，从看这个电影这个来说啊， 嗯， 就是。从我来接触这个角色，给我的印象就是非常难。 嗯， 因为赵永刚这个角色是一个，他现代戏都每一个戏的主演啊，都是要文武并进的。 嗯， 尤其是这个戏， 嗯， 他是武的文的都必须要非常的具有条件， 嗯， 才能当时，我原来看过这个戏，没有想过自个儿能够演这个角色，赵永刚这个角色。 哦， 觉得他是一个很。是一个自个儿的一个目标吧，会朝那儿努力， 嗯， 但是真是，没想到现在接了这个戏 啊， 就是给自个儿的是一个机遇， 嗯， 当时也有一定的压力， 对， 嗯， 也是一个挑战啊，这回挑大梁了， 嗯， 那么说到赵永刚这个角色呢，我想咱们这个宋导演，有权利说啊，这个角色是不是特别难呢？因为刚才那谁已经说了，他是一个文武相济的这么一个角色， 是。因为这个，就从这个红色，把这些戏都称为红色经典之后， 嗯， 所有的这戏，《红灯记》啊，《沙家浜》《七七白虎团》《威虎山》，都复排了， 嗯， 都演出了， 对， 唯独这个《平安作战》，从全国各地，首先咱们京剧院就没拿出来啊， 几乎没怎么 就没哎就没排， 嗯， 就从复排这些戏以后就没排，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戏它有难度， 嗯， 首先赵永刚这个。人物这个角色很难挑选， 嗯， 他是要有一个比较全面的演员来承担，作为当初这个形象的第一个塑造起来的李光先生， 嗯， 他是非常称职的这么一个人物，他的条件就是唱念舞表演，包括他的这个形象 完全符合这么一个排长的这么一个英雄形象。 嗯， 所以他树立起来这个人物之后，如果按他这个形再去找，很难找。所以在复排的时候呢，这所有戏都可动，一谈到这个戏时候就感有一定的难度。 嗯， 首先是一号人物不好找。 嗯， 所以这次在这个纪念这个抗日战争六十周年，院里头和部里要推出中国军你们自个儿的创作代表作，这个平原作战人选，正好我们二团通过这几年的培养锻炼，有李阳明这么一个人，年轻人才，他具备这方面的条件。 嗯， 虽然是他原来其他的大戏没有唱过，但是老戏呢经常锻炼，家传的一些戏啊，武生的一些代表戏啊，他都演了。 嗯， 但是这次的确像您说的，是对他是一个机遇，是个挑战。 嗯， 他本身具备塑造赵永刚这个人物的条件。 嗯，确实。那么以往呢，由于各种原因呢，这个戏都没有能够复排啊。这次呢，是为了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和反法西斯胜利六十周年。 嗯， 所以呢，我觉得选择这出戏是最合适不过了。 对， 应该说也是排除万难吧。最后呢，把这出戏呢，重新恢复了，这也是大家的一种期望吧。 嗯， 真是非常想看了。你像这个《红灯记》，实际上它一直就在演。 对 哈， 嗯， 杜鹃山呢，好像在北京演的少，在外地有些团也动过这出戏。 对， 恰恰这个平原作战没有动过。 对， 所以给大家一种悬念，特想看看你们复排是怎么回事。 对， 因为就是其他的戏不演有唱段。 嗯，对对对， 是吧。 嗯， 有的精品唱段都不断的在唱，平原作战没有。 对， 嗯， 不但舞台上这形象上没有，唱段也很少播放。 嗯， 所以这个就像你说的，大家可能对这平原作战有一种特别大的这个希望值，需要看一看。 嗯， 而且这个戏呢还有一个难点，就是什么？群体。他几个主要人物，一个人物是赵永刚，一个是张大娘，一个是小英子李胜。 嗯， 这当时都是这几位艺术家，李光先生、吴玉章先生、高一倩老师，这个李维康老师，把这几个形象塑造的是非常好。 嗯嗯， 所以呢就是说整个要复排这出戏，这几个人物都是很难找的。 嗯， 特别是你们刚才这个张静谈到了玉倩老师，他这个说的这个张大娘这人物很难。为什么？他前面有一个李奶奶。 对 对，不能雷同， 很难。为什么说高一倩是个天才的艺术家呢？ 嗯， 这出戏是成功的呢。这两个老人形象基本上差不多，年龄段也差不多。 对， 但是完全变成是两个人物，一个人扮演两个老太太，完全区别开了。这难度非常大的。 对， 非常，而且是非常成功的。 嗯，确实。我知道这个平原作战呢，最初演的时候呢，它是集体创作的结晶啊，无论是编剧啊、导演啊等等的啊。那么这回的复排呢，宋鸿先生您是导演之一了。 对， 还有其他的导演吗？ 还有宋桂元先生。 嗯， 我们二位都是当年在年轻的时候，也那会儿年轻，所谓年轻也是31了吧。 嗯 嗯，开28、29进入这个拍这个平原作战，等到拍成电影了，我们已经31、32岁了。 哦， 哎，因为搞了3、4年嘛。 嗯， 我们二位那会儿就是参加平原作战的祭导组。 嗯， 演八路军战士，演游击队。 嗯， 演日本兵。因为这个要赶很多角色。 哦，当时您是搞这个群众角色。 对，我演一组的李虎。嗯。嗯， 现在那个电影上也有那个宋峰老师跟那个孙桂元老师的那个形象。 哎，哦， 您看那个八路军下山第一场那舞蹈，仨人舞蹈里头， 特精神， 就有我和孙桂元先生。 哟，那是几十年前的事儿了。您拍电影的时候， 拍电影是74年拍的。 哎呦，都30多年了。 对，74年拍。 那时候还是个正当年的小伙子。 您看那个上炮楼。上炮楼就是我。我那会儿不像现在这么胖瘦啊。嗯， 啊，真是。那么这次咱们复排平原作战呢，在导演的手法上啊，跟原来是完全一样吗？剧本呢跟原来是完全一样吗？ 剧本唱腔这个全是遵照原来的本子， 原汁原味， 原汁基本是原汁原味。 嗯， 所谓提高上呢，就是在舞美上， 嗯， 灯光上、音效上这方面，在包装上呢，也基本在原来的基础上 因为总归咱们现在的设备方方面面的都比过去 要强多了 啊。 对对。 再一方重点就是演员的表演，提高演员的表演，因为担当这几个主要人物的除了杨延义先生以外，他是战友文工团的，咱们借调来加强咱们的阵容，他演李胜。 嗯。 另外像还有管坡呢，还是比较成熟，是个优秀的话旦演员，比较成熟了。像杨明跟张静呢，承担这个大的角色呢，按说是还是有一定的压力的。 嗯。 但是他们很虚心，很努力。这个找老师，看影碟，非常刻苦，主要是在加强他们的表演上，怎么去深化。更深化去理解这些人物，因为原来上一代的这些艺术家们，他们的功底很厚，创作上呢有自个儿的一些的独特的地方。像在现在年轻演员呢，因为这个舞台实践的机会少，创作的机会少，所以很难，这给他们有一个难点。 对， 但是他们首先他有一个很用功，很用功，很钻研，导演的要求啊，他们能够很好的去理解，去深化。所以主要就是加强他们在对人物的理解上，深化这个人物，在这方面要下功夫的。 对，听说呢，当时你们这个听说要复排，而且建组了以后呢，你们一些青年演员还到这个焦庄户地道战遗址纪念馆去采风，是吗？ 对， 对。 当时你们去采风的时候是什么感受啊，张静？ 因为当时呢，怎么说呢？因为我演的那个张大娘呢，她有一个就是姚露露。就是那个农村那个露露， 对， 因为我呢是等于在城市里长大嘛，就是没有接触过这个。那么当时排戏的时候呢，这个宋峰老师呢就跟我说的你那个摇露露，完了之后我摇完以后啊，我就撒手了，完了就把那筐啊就提了出来了。后来那个宋峰老师跟那个孙导就说了，说如果说你要是提了那筐，你撒手了。这筐你根本就提了不着，肯定就掉到那个 对， 掉到井里 轱辘回去了。 对，因为我没有这个 经验 的。完了，去那个焦庄户的时候呢，完了那个这两位导演就说张静，你去看看那个露露。完了我就去亲身体验一下那个露露，哦，是这么个摇法。完了之后那个怎么提那个筐，就像这些嘛。如果说你要是不亲身去体验的话呢，恐怕你就。演的时候你就没有这种真实的感觉， 对， 我觉得。 然后别人呢也不会有一种幸福感， 对， 觉得你假， 对， 你在做， 对对 对, 对, 对, 对， 所以要亲身去感受啊， 对 对, 对， 确实，应该说，像李阳明啊，像你们这些年轻的演员呢，能够扮演这么重要的一些角色呢，也付出了很多的心血吧。比如每天排练是不是也挺辛苦的？ 每天排练确实很辛苦。因为你等于就是你接了一个跟你完全过去的传统戏是两个概念，你从塑造人物上到唱腔到你的身段全都不一样，可能会就是说尤其是刻画人物上，就是过去可能传统戏呢没有太注意到这些方面，只注重一些城市性的东西比较多一点，比如说像什么唱挑花车呀，大靠就把靠功练好了，然后大枪耍快了，然后呢不是很注重人物的表演。接着这个现代戏，因为这个现代戏的人物跟咱们是一个年代的，很贴近那个咱们观众的群体，所以你就要必须你要发自内心的去表演。你要不发自内心的表演吧，就是你让观众一看就很假， 对，你这个角色根本立不住。 对，比如说这个戏的第五场，张大娘牺牲了，然后把张大娘埋葬了以后，然后有一大段唱，这段唱可能就是你发就是非常你必须要真的发，就感觉是张大娘真的牺牲了， 对，就得， 然后 好像跟真哭似的， 对， 就是 可能甚至就要真哭出来，然后就是导演啊，宋峰老师啊，孙桂元老师啊，就是要不断的就是排戏，主要是启发我，内心不能空，因为我作为我们年轻人可能是就是这方面呢不是特别的注重，然后也没有那么深的造诣去理解这些东西，所以只能老师来启发我们，然后这点再停住，你就去想象。你的眼睛稍微空，就是你没有这个当时的景象，眼睛就是空的，你自个儿都感觉空，观众看着就更假了。所以这个是对我们来说是一个也算是一个挑战，但是又是一个很大的提高。 对， 对，以后演传统戏 有了很大的帮助。 对， 你从人物一出发呢，真是观众看着就非常舒服，你自个儿演着也是得心应手。 对， 因为他那个传统戏跟那个现代戏有一点什么不同呢？ 嗯， 就是说你传统戏呢，你比如说你穿上靴子，你戴上髯口，完了都可以帮你遮丑。 对对。 但是你要是现代戏的话呢，你必须得塑造这个人物，你没有一点遮丑的地方。 嗯， 你比如说你要是演传统戏的话，你没辙了。我可以透个袖，我捋捋髯口，就是给自己找个辙吧。 对对对。 但是你现代戏没有这些东西，你就完全得凭着你自己真的去感受这个人物，完了你才能表达出这个你对这个人物的这个理解，观众才能看着哦，他演的确实是真。 对， 这种感觉。 你像好多的传统戏呢，它都是比如说一些什么样的做法呀，它有一些程式化的动作哈，不用实去做，是抽象的、虚拟的。但是这个现代戏就不一样，你就得真做，就像演电影一样 。 所以呢，就是扮演这样的角色，对于你们修养的全面提高啊，真是非常的有好处。 对对。 所以我这特想问这个李阳明啊，因为你呢相对来讲岁数比较年轻啊，原来好多这个现在咱们叫现代戏啊，原来叫样板戏。他们的一些动作很公式化，而且很夸张。你现在看这些动作，你乐不乐呀？ 可能刚开始不了解这个时候，就是去看的时候，没有排这个戏之前看现代戏，可能觉得很机械化。 嗯， 就觉得就是觉得，哟，那会儿怎么排戏这么机械呢？ 对对。 然后就是就是说这个手势在这儿，就是在这儿。 嗯。 但是现在接触这个戏以后呢，可能就是先要通过这个过程。刚开始学还是要怎么学， 嗯， 可能又是，但是比过去又不一样了， 嗯， 然后老师就是给讲说，因为我们那个年代 就是那样， 就是这样，然后要是整齐划一，然后这个动作，比如说我这个手势，说在哪儿不能高于多少，就是在哪儿， 嗯， 但是现在呢，可能由于这个咱们这个就是年代的发展啊，到现在观众的接受都不一样， 对， 然后呢，李光老师因为每天也在给我抠戏。然后很多老师都在跟我说，看到就是你从人物内心出发了， 嗯， 你可能这个手势也许没有这个手势了，但是你的感觉到了，可以了。 对， 嗯， 所以我就想啊，有一些这个原来的所谓的这个样板戏啊，现在在复排，有一些动作真的很有意思，可能现在的小孩们都不理解，一会儿跟这个向前进的这种动作，然后就大刀这个手又起来什么的那种的啊，特别夸张。实际上这就是时代的烙印了。 对， 那么现在这些完全都恢复是吧？ 这些动作呢， 嗯， 就它确实有一时代感。 对， 开始复排的时候，咱们群众有五场桌要求，拳头往下擦， 对对， 要使劲。 嗯， 过去我们就要充满激情。 嗯， 只有这样的这个群体那种感情才出来呢。确实，有的同志要乐，哎呦，这个太可笑了，羡慕 啊，尤其年轻的孩子。 你但是这种戏里，你没有这种动作，没有这种激情。 嗯。 就是感觉松松垮垮，怎么群众一点感情没有？张大娘要牺牲，你怎么就不扑过来？ 嗯， 就需要这种动作， 嗯， 这种特定的动作，时代的动作。 嗯， 毛主席这手必须要是这么出来，啊，挺胸爬坡，往上涨， 对， 这种感情感激不尽的那种情绪必须要出来。 嗯， 我换一身段，不是这人物了。 哦，是 他这就是这种时代所以赋予你的这种情感和动作，它必须是一体化的。 对，所以呢，如果呢你想怀旧啊，再想感受一下那个时代的精神， 对 所谓的精神带引号的，你也可以到那去看一看啊。这是可能是35岁以上的这些人。另外呢，有些年轻的孩子们也不妨感受一下那个时代出来的一些作品就是那样的。你不妨多了解一些啊。咱们这个平原作战呢是什么时间演出？ 是 六月21号， 这月的21号， 对，是这个月的，21号， 6月21，在北京展览馆， 在北京展览馆，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呢，不妨去感受一下啊。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周杰为您主持的节目。现代京剧《平原作战》啊，目前正在中国京剧院紧张的排练当中，这个月的21号将在北京展览馆剧场正式公演，这是中国京剧院在北京展览馆剧场举行红色经典系列演出的第一个剧目。我们今天呢就邀请了《平原作战》这个戏的副排导演宋峰，以及呢这个戏赵永刚的扮演者李阳明，还有张大娘的扮演者张静，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一起来谈谈这出戏以及他们扮演的自己的一些角色。那么刚才呢咱们已经谈到了这个《平原作战》啊，这出戏呢应该说是当时的现代戏当中的第二波，而且呢这出戏呢也排了电影，也受到大家的欢迎。那么这一次的这个 复牌，从它的整体班底，当然是包括各个方面啊，这方面的情况呢，还是请咱们的这个宋导演来具体谈一谈。 好，这次复牌《平原作战》，这个复牌导演呢是由我和孙桂元先生担当。 嗯， 主要演员呢，赵永刚的扮演者是李阳明，李晟的扮演者是战友文工团的杨延义先生， 是借过来的。 对对对， 嗯， 加强咱们的阵容，因为也是跟我们二团长期的合作者。 嗯， 张大娘呢，由坐在我旁边的张静扮演。 嗯， 还有一位青年的这个老旦演员叫郭瑶瑶。 嗯， 他们二人是 A B 制来。 是一场当中的 A B 不不 不是 就是 分 着 分着演 ，嗯， 咱们这个演出是演出几场啊？ 现在目前来说好像是一场吧。 啊，就一场， 嗯，然后准备在八月份就开始演出了。八， 嗯， 月好像是2号、3号有演出吧？ 在好像在民族宫吧， 在民族宫，嗯， 那是第二轮了。 对， 第二。 然后现在你已经接到外地的约请了， 嗯， 准备到外地有几个省市都听说咱北京复牌的都。这都来约请到外地去演出， 哇！这个第一场还没演， 对， 嗯，就已经都开始 约请了。所以31年没演出的《平原作战》肯定是这次会有所轰动的。 嗯， 另外小英的扮演者呢是著名花旦演员管波，然后还有一个年轻的演员叫宋怡， 嗯， 他们俩人完成这个角色。 嗯， 这个反面人物里呢，咱们所说反面人物啊， 嗯， 习惯就说了。 嗯， 那个龟田的扮演者呢？是著名的花脸演员陈真志， 嗯， 孙守才呢由陈国森扮演，主要的就是这些人物， 嗯， 阵容还是比较强大的， 比较强的， 嗯，比较强 的，都是咱们剧院的这个中坚力量， 嗯，对对对， 嗯，那这次咱们演出的伴奏是现场乐队呢，还是用这个 MIDI 啊，或者说交 响乐队相结合 ，哦， 因为现在如果像原来的那种编制，一个是这个怎么说呢？方方面面牵扯的比较大， 嗯， 还要考虑到将来要外出演出， 对对， 把一些洋乐啊咱们请过来是可以的，只能限于北京， 嗯， 当然一出去就很被动了， 嗯， 所以现在用这种相结合的方法还是比较科学的， 嗯， 效果很好，嗯， 所以相结合呢就是既有大的这个有大的交响乐， 对， 有小的咱们的这个京剧伴奏 民乐，对， 乐 以咱们的京剧的乐队为主， 是现场的吗？ 现场的， 现 场 的， 哦， 嗯， 哎呦，现场真不错，我怎么那天听他们的《杜鹃山》是录音，嗯，放的录音， 那比方有的是幕间曲， 嗯， 需要洋乐队的冲进来的，大的气氛的，这都是事先录好了的。 哦，那是录音， 哎，那是录音， 嗯， 然后舞台上 唱 的，这是现场的， 哦， 所以这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排练的过程， 嗯， 在制作上也有一定的困难， 嗯， 但是做好了以后，现场是通过实践是非常好的， 嗯，非常好， 嗯。 那现在咱们售票的情况怎么样？ 嗯，蛮好。 蛮好的， 哎，现在可能你要去看就没票了， 那我得抓紧了。那说到这个观众，你们能够预测都是一些什么样的观众吗？ 观众现在预测就是方方面面，我据我们了解，都很关注这个戏。 嗯， 老一代的观众吧，想看一看， 嗯， 比较，当年看过李光的，现在要看看李阳明的。 嗯， 没有看过呢，想看看这个现代戏是什么样。 对， 年轻的呢更是渴望，哎呦，这是一种这个新的，这没有根本就没有看过的， 嗯， 想看一看， 嗯， 所以这不同层次的观众的都很关注， 嗯， 所以票很紧张， 很紧张啊。我记着原来的这个现代戏推出呢，确实也赢得了很多这个中青年人的喜爱啊，因为有一些这个传统戏大家可能看不懂，所以呢，这个现代戏呢，它是因为描写都有一些现在的一些内容的东西，所以呢，理解起来比较好，比较容易。所以我想啊，这回呢，看《平原作战》的这些观众呢，有老观众。这肯定是有，但是也会有很多的中青年人， 这肯定是我感觉可能会占大多数， 对，可能 因为他还有一种怀旧的感觉， 对， 对， 他可能跟那个看传统戏是不大一样的， 对， 传统戏可能更多的就是老年人， 对， 是， 嗯， 那么说到的一部戏的成功啊，我想跟演员 他的状况是离不开的。那刚才呢，宋导演已经介绍了我们这一出复排的平原作战当中的几个重要的角色的扮演者啊，一位就是扮演赵永刚的李阳明，还有这个扮演张大娘的张静，以及呢扮演小英的管波等等的啊。那今天呢，有两位主要演员都来到我们的现场了，我们今天呢就利用最后一点时间给大家做个介绍啊。那么首先咱们张静先来吧。嗯，张静这次扮演是张大娘。张静，你是毕业于中国戏曲学院是吧？ 对 啊。在校的时候是跟谁学习啊？ 我的那个启蒙老师呢是王玉民老师和孔燕老师。 哦， 就是启蒙老师是。 嗯，后来又得到了王金华的指点。 王金华进入京剧院以后呢，跟王金华老师学过戏，还跟李明岩老师也学过戏。 哦，这是最近几年的事儿。 对 啊，另外在这个第五届中国戏剧节上呢，你因为参加演出了这个《宝马缘情》，还获得了优秀配角奖。 对， 配演奖哈。 对对对 啊。那么今天呢，这个张静呢给我们带来了一些他演唱的唱段，其实非常遗憾就是没有录制到平原作战张大娘的唱段。 对， 没关系，你们演出的时候我们尽量去录。 好 啊，留作资料。 好， 那这样咱们先听听张静呢原来唱的一段吊金龟。 好了，那么刚才呢，我们听到的是张静演唱的一段《吊金龟》。在这个直播室听你的演唱，你感觉怎么样？ 嗯，不怎么样。 这也是你平时自己录的是吧？ 对，我自己在家录的 啊、 就是。 有机会的话，能够到棚里边正式的录一些这个资料。那么你，我知道张静呢还挺多才多艺的啊，不仅呢这个唱京剧，其他的剧种你还是挺感兴趣的。 对 啊，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呢，就说通过别的剧种呢，也可以就说来就是提高你的一些演唱的技巧。 嗯， 你比如说像一些什么河北梆子呀，什么黄梅戏呀，什么评剧啊，它都有它的那种唱法吧。但是你结合到你自己的就是京剧上面呢，也对你有一定的帮助和提高。 哦、 所以我怎么说呢？任何一个那个地方戏曲吧，反正我都比较喜欢。 嗯， 都比较喜欢， 艺术都是相通的、啊。 对，都是相通的。 这样，我们编辑沈小昌呢，给你准备了一段你演唱的黄梅。戏女驸马，这样咱们听几句好不好？ 好， 嗯。真是非常好，没想到张静唱这个黄梅戏唱的还是这么有味道啊！是跟人学过吗？还是自己模仿的？ 哎，完全是自己模仿， 自己模仿的。 嗯、 而且我听说张静呢还唱流行歌曲，一专多能。这个还真是这个老旦啊，唱流行歌曲，我觉得还有一点先天的感觉。曾经流行的这个什么黄土高坡，你看他那个劲儿啊，真的老旦味儿。 对 对, 对 啊、 嗯， 你要唱流行歌曲，唱什么风格的歌曲啊？ 我就是比较唱那个通俗歌曲 啊， 比如像什么韦巍的、 哦、 什么田震的、 嗯、号比较大的， 对对对，就属于那种、嗯、就是大嗓 大嗓的。那什么时候我们听听这个张静啊演你自己的这个演唱会上，又能唱京剧，又能唱黄梅戏，还能唱河南豫剧，还能唱流行歌曲啊？ 对对对， 叫什么几锅，那叫几锅端是吧？好了，那么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就得把时间下面留给李阳明了啊。 嗯、 李阳明，我知道你呢，这次扮演赵永刚对你来讲是一个挑战。你呢是京剧前辈李万春的孙子是吧？ 是是是 啊，你的父亲是叫 李普春 啊，李普春， 嗯， 那应该说是一个京剧世家了。 嗯， 那是不是从小就是跟着这个父亲呢、啊、出入剧场啊，然后耳濡目染啊，就学习京剧了。 对，因为我从三岁就跟着我的爷爷在一起， 嗯、 我爷爷就带着我， 嗯， 去出入他，因为他每天都是在这个梨园界嘛、 嗯， 各个去讲课呀、演出啊，都带着我去排练。三岁开始就开始给我那会儿练压腿、 嗯、 下腰，就练一些能练的基本功。慢慢就越来越喜欢这一行， 嗯， 一直跟着我爷爷。六岁就跟我爷爷同台演出《闹天宫》，在里边演那个很小的哪吒。 哦， 就这样的。 那么小，你记着你最初上台的时候是几岁吗？ 五岁。 五岁的时候就到台上演哪吒。 嗯、演五岁是先演小猴。 哦，先演小猴。 是，然后一点一点来，然后爷爷觉得有发展， 嗯， 然后就在家里每天就给我说戏啊，然后教一些唱段，练一些基本功，练的差不多了。六岁，然后爷爷觉得可以上台了， 嗯， 然后就是带着我。 这样演猴啊、哪吒呀、啊，演一些有时候清唱、啊、爷爷去讲课呢，就是讲着讲着说我不做示范了，就让我的小孙子给大家唱一段吧，就这样，经常是慢慢这样练的。 哎呦，真是得到了爷爷的指点啊，真是不容易。 嗯， 虽然年岁不大，但是你艺龄也不短了，也得有20多年了。那么下面呢，咱们听听李阳明呢演唱的一段《击鼓骂曹》。由于时间关系呢，咱们只能听到这点了。这是李阳明演唱的《击鼓骂曹》啊，唱得非常好。那么我想呢，到了最后了，这个宋峰导演呢，还是想补充一点啊，就是在原版当中呢，是李光和李维康呢都参加了这个平原作战的演出。这回呢，他们也是做一个艺术指导，是吧？ 对， 嗯， 因为这他们二位呢，树立的这个形象给观众是很深的。这次我们复排呢，特请李光先生和李维康女士， 嗯， 来作为我们这出戏的艺术指导。 嗯， 他们二位呢也是亲临现，工作很忙，亲临现场，给我们把关，主要是给青年演员吧，传授了一些技艺，特别是在塑造人物上，他们二位真是尽职尽力，为这出戏能够成功在呈现舞台上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嗯， 所以我们也在此呢向两位艺术家呢表示感谢。 嗯， 希望这出戏在北京演出时候呢能够给北京观众一个满意的答卷。 嗯， 期待这么多年了， 平原作战又呈现在首都的舞台上了。 嗯，是希望大家不要失望啊，不会失望， 不会失望。 那个当时李光和李维康，在当初演这个角色的时候，才都是二三十岁吧？ 都是李光先生三十几岁， 三十几岁， 三十四岁吧？ 那今年 维康更小一点， 那他们今年都是五六十岁的人了，像李光都六十多岁了， 六十五了吧？ 啊、哦，所以年岁已大，但是还为这个京剧事业的发展还在奔波着， 对对对， 还在付出着， 是是是。 所以我们也希望呢，在他们的这个努力下啊，支持和关注下呢，咱们这个平原作战的复排依然能够得到大家的肯定啊，依然是精彩的。好，最后呢，还有一点时间，咱们每个人再向听众朋友再说一句好不好？张静， 希望听众朋友们呢都到剧场去看我们这出平原作战，大家呢一定会非常的满意的。 李阳明， 我呢就是利用自己最大的努力，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把这个角色创造好，把这个戏排好，然后希望大家呢走进剧场去看我们这个平原作战。 好，谢谢宋峰，您在 作为红色经典剧目之一的平原作战，希望能这次在首都的舞台上能够让观众满意， 再放异彩。 对对对， 这个平原作战呢是在这个月的21号在北京展览馆剧场正式公演，这是中国京剧院在北京展览馆剧场举行红色经典系列演出的第一个剧目，我们也是预祝他能够演出成功。 长安大戏院，长安大戏院， 听众朋友，今天请您欣赏现代京剧，先请听《红灯记》当中的几个唱段，袁英明扮演李铁梅，王梦云扮演李奶奶。血债要用血来偿， 老公唱你亲爹娘，惨死在魔掌，李和为革命东奔西忙，他誓死进心烈红灯再亮，惨死了血迹早埋了尸体腰山，战场到如今日寇来烧杀越墙，亲眼见你爹爹迈步 进豺狼，绝不下战场。

送情报装作牵挂，为什么忽然间怎少家当秦空不能犹豫，胖胖刀从剑出也要闯，排除万难下山岗，山高不能把路当，抗眼看花冰雪我心有招， 自己的队伍来到面前， 早也盼，晚也盼，望穿双眼，怎知道今日里大毒飞进深山，救穷人脱苦难，自己队伍来到面前。 条伤痕处处无疮，把我强忍怒火挣扎在无底深渊，乡亲们悲愤难诉成。扫平啊，维护我山，我一马当先。 听众朋友，最后请听《龙江颂》，望北京更使我增添力量，李秉淑扮演江水英。 现代京剧今天就欣赏到这儿，今天请您欣赏一组杜近芳演唱的京剧。杜近芳自幼师从绿佩芳，后来又先后拜在了王瑶卿和梅兰芳的门下，二十多岁就成为京剧舞台上一颗闪亮的星。请听杜近芳演唱的《柳荫记》。 刚才是杜近芳演唱的《柳荫记》，最后请听她演唱的《桃花扇》。 听众朋友，杜近芳演唱的京剧今天就欣赏到这儿，听众朋友再见。